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北京时间13: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允。今天呢是10月23号，霜降节气。霜降是24节气之一，那么霜降节气呢，代表的就是天气渐冷，初霜出现，意味着寒冷的冬天即将开始。它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立冬了，所以让我们抓住秋天的尾巴，来尽情地感受一下北京这多彩的秋日时光吧。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当中呢，也有不少音乐家为秋天写下了不朽的乐章。今天永恒的魅力节目，就让我们来听几首古典音乐当中的秋日颂歌。首先来听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套曲《秋》当中的第一首。 面而来的音符就像秋风般带来阵阵寒意。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四季之秋》当中的第三首，跟第一首的风格呢有很大的不同。它主要描写的是秋天丰收的场面，农民载歌载舞欢庆，他们痛饮美酒，享受着盛大的秋日的庆典。被称为交响乐之父的海顿，一向以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等器乐曲而闻名。其实呢，他的声乐作品也很多，包括弥撒、经文歌和清唱剧、歌剧等等。尤其是晚年的两部清唱剧《创世纪》和《四季》，堪称是他清唱剧的代表作。清唱剧《四季》呢，创作于1801年，题材取自英国诗人汤姆生的叙事诗《四季》，以农民和大自然的生活作为背景。海顿认为四季的轮回所呈现出来的情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神的奇妙的安排，于是他用美妙的人声赞颂了大自然的伟大。 这是海顿的清唱剧《四季》当中的秋。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当中呢，作曲家维瓦尔第、海顿、柴可夫斯基、格拉祖诺夫等等都曾经以四季为题写过音乐。他们四个人的四季呢，题材不同，少林武当各有千秋。听过了维瓦尔第以及海顿的《秋日乐章》之后，让我们再来听听格拉祖诺夫写给秋天的旋律吧。首先来听《秋之柔板》，一种秋日的寂静、辽远和凄清的感觉迎面而来。格拉祖诺夫的《秋日乐章》和维瓦尔第一样，除了描写秋日的萧瑟之外呢，还描写了欢乐的丰收场面。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格拉祖诺夫《四季之秋》当中的场景与礼赞乐章，火热的音乐把我们也带入到火热的庆祝丰收的场面当中。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酷时光 FM。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于云。今天呢，我们欣赏的是几首古典音乐当中的秋日颂歌。秋天的美在于一份明澈和澄净，它和长笛的声音有着某种共性，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用长笛来描写秋天的乐章，叫《秋天的歌》。有一幅俄罗斯名画叫《金色的秋天》，是画家列维坦在1895年创作的一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现在呢，这幅画收藏于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记得画面当中，秋天的白桦树在蓝天的衬托下，叶片发出金色的光芒，田野间所有的植物全都染上了一片金色。白桦树的旁边是清澈的小河，河水倒映着秋高气爽的蓝天，它的色彩和黄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金黄的色调更加动人。在下面的这首曲子当中，我们仿佛就能看到这如油画般美丽的画面，盛中国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金色的秋天》。

不过由于现阶段晴天情况下，白天的紫外线仍然会达到强的级别，建议晒太阳的时间不可太长，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紫外线所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到全面冲刺阶段，包含世园路、百康路、富康路、圣百街在内的4条世园会市政道路，两侧绿化工程已经于本月开工，预计11月15号可以完成绿化工程。世园路两侧绿化景观风格定位为多彩花境，以栾树、银杏为骨干树种，打造含郁金香、秋海棠等在内的林下多彩花境。十八里店、王四营、来广营等地的居民明年将享受到家门口逛公园的福利。记者了解到，市发改委今年已经累计批复了8个一道绿格公园建设项目，总建设面积约419公顷，比圆明园的350公顷面积还要大，预计明年基本建成，为居民的休闲健身提供更多好去处。海坨山下的张山营镇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所在地。眼下张山营镇正在筹建冬奥冰雪休闲小镇，不仅将建设32公顷的冬奥森林公园，还将打造龙聚山庄冰雪休闲片区、西大庄科冬奥片区，让游人在这里尽享冰雪的魅力。除了建设冬奥森林公园，张山营还将对镇域旅游资源进行统一的规划利用。张山营镇域内有龙庆峡、玉渡山、松山、古崖居、万科石经龙滑雪场、世界葡萄博览园等多处旅游景点，这些风景都将为建设冬奥冰雪休闲小镇提供良好的基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用音乐温暖整座城，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 北京时间13: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永恒的魅力》，我是云云。茫茫苍穹的万物都有各自的形态样貌，只有时光，那昼夜平分的岁月，四时更迭的季节，却无形也无影。它不停地运转着，犹如流云逝水，一去不复返。但是时光的无形妙手却在大自然这块有形的巨大的画布上绘出了自己的四季轮回和春夏秋冬的壮美。四季不仅仅是大地人间的动人杰作，也是音乐家笔下动人的音符。今天是10月23号，霜降节气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马上就要和秋天说再见了，所以让我们来欣赏几首古典音乐当中描写秋天的旋律吧。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秋之歌》。 秋日的私语，这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经典的钢琴曲，描述的是秋天里的童话，秋天里的温馨浪漫。琴声响起，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它带入亲切安详又愉快的音乐世界当中。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很多建筑呢都建在海岸的悬崖峭壁上，非常的壮观。苏联托的阳光、天空、海岸的美使它成为那不勒斯的明珠，尤其是那里的秋天，山坡旁的果园长满金黄的蜜橘，到处散发着芳香。重归苏联托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苏联托的秋日美景。下面我们来听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演唱的经典名曲《重归苏联托》。 Video mare quanto è bello, spira tanto sentimento.Si è si sciurrarange, lo profumo accossi fino, dinto core fede va. E tu dici, o mare d'addio, allontana la stupore, 面再加上一个心，就是愁。就像李白的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贾岛的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孟浩然的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真的是怎一个愁字了得。而作曲家的音符里呢，则把这种愁绪描绘的是更加淋漓尽致。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郭虔哲的夜雨，用这句诗来形容他的意境吧。李商隐的那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萧瑟，秋的寂寥、悲凉、质朴，是人生繁华落尽的境界，也是艺术家们孜孜以求的凄寒之境。而秋天的凋零、秋风扫落叶的无情，也在下面的这首曲子中被我们深深地感知到。这就是巴赫的《托卡塔与赋格》。